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。第一回，入官阶昌平为令，升公堂百姓呼冤。诗曰：世人但喜做高官，执法无难断案难。冤猛相平思吕度，严苛上士恶深寒。一心清正千家福，两字公平百姓安。唯有昌平旧令尹，流传案牍后人看。自来奸盗邪淫，无所逃其王法，是非冤意必待白于官家。故官清则民安，民安则俗美。举凡游手好闲之辈，造言生事之人，一扫而空之。无论平民之乐事生业，积间有不孝之徒显干法纪，而见其刑罚难容，罪恶难恕，耳闻目睹，皆赏罚善恶之言，宜无不革面洗心，改除积习。所以欲民更化，必待宰官清正，为有官不清正而能化民者也。然官之清，不仅在不伤财不害民而已，要能上保国家，为人所不能为不敢为之事，下至百姓，雪人所不能雪不易雪之冤。无论民间细故及公为细事，亦尽心审查，有精明之气，有果决之才，而后官升好，官位正，一清而无不清也。故一代之立国，必有一代之行官。尧舜之时有高尧，汉高之时有萧何，其身不害韩非子，则故历代行名家所祖宗者也。若不察案之由来，事之初起，徒以衡阳刀具一味行求，则虽称快一时，必致沉冤末世，朝朝天报，不爽丝毫。若再因落而行，为贪起见，则自动以武目断以片言，是则身不修而可治国治民，上清宫闱，下安百姓，岂可得哉？兼长旷览古今，博积野史，有不能断其无，并不能信其有者。如此书中所编之审案之名，作案之奇，访案之细，破案之神，或因秽乱春宫，或为权其晚节，或图财以害命，或阴间以成仇，或误服毒促致身亡，或出戏言疑为祸首，莫不无辜牵涉，备受苦刑。使非得一人以平反之，便言一服，细访微行。阳以为官，阴以为鬼，年至得其情，定其案，白其冤，离其癖，而治其治怪之欲，终不能明。春风倦人，日闲无事，故特将此书之原原本本，以备录之，以供众览。非敢为警示省俗，亦聊供阅者之寂寥云耳。诗曰：备载离奇事，清心往待人。廉明公平者，千古大冤深。话说这部书出自唐朝中宗年间，其实武后临朝，四方多事。当朝有一位大臣，姓狄，名仁杰，号德英，山西太原县人。其人耿直非常，忠心保国， 身居侍郎平章之职，一时在朝诸臣如姚从、张柬之等人皆是他所见。只因武三思昌乱朝纲，太后欲废中宗，立他为嗣。狄仁杰犯言力争，奏上一本说陛下立太子，千秋万岁，配时太庙，若立武三思，自古及今未闻有内侄为夫子，姑母可似大庙的道理，因此才恍然大悟，除了这个念头，退政与中宗皇帝，就称仁杰为国老，迁为幽州都督，及至中宗继位，又加封梁国公的爵位。此间一生的世节，由唐朝以来，无不人人敬服，说他是个忠臣。殊不知，这十多事皆载在历代史书上，所以后人易于知道。还有未载在国史而传留在野史上的那些事，说出来更令人敬服。不但是个忠臣，而且是个循吏，而且是个聪明精细、仁义长厚的君子。所以武后自建位以来，举起禁侠邪僻，残害忠良，杀子屠兄，弑君振母，下至民间奇怪案件，皆由狄公剖断明白。自从父母生下他来，六七岁上就天生的聪明，公书上学，目视十行，自不必说。到了十八岁时节，已是学富五车，才高八斗。并州官府闻了他的文明，先举了明经，后调为汴州参军，又升授并州法曹。那朝廷因他居官清正，就迁他为昌平令尹。到任来，为地方上除暴安良，清理祠讼，自是他的余事。手下有四个亲随，一个姓乔，叫乔泰，一个姓马，叫马荣，这两人乃是绿林的豪客。这日他进京公干，遇了他两人要劫他的衣囊行李。仁杰见马荣、乔泰皆是英雄气派，而且武艺高明，心下想到，我何不收复他们，将来待皇家出力，做了一番事业，他两人也可相助为礼，方不埋没了这身本领。当时不但不去躲避，反而挺身出来招呼他两人站下，力劝了一番。哪知马荣同乔泰十分感激，说我等为此盗贼，皆因天下纷纷，乱臣当道，徒有这身本领，无奈不遇使者，所以落草为寇，出此下策。既是尊公如此厚意，情愿随鞭执镫，报效尊公。当时仁杰就将两人收为亲随，其余一人姓洪，叫洪亮，即是并州人士，自幼在狄家使唤。其人虽没有那用武的本事，却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人，无论何事皆肯前去，到了办事的时候又能见机揣度，不至鲁莽。此人随他最久。又有一人姓陶，叫陶干，也是江湖上的朋友，后来改邪归正，为了宫门的差役。亲仇家大多，时常有人来报复，所以他投在狄公麾下，与马荣等人结为挚友。从昌平到任之后，这四人接待他私行暗访，结了许多疑难案件。这一日正在后堂看那些往来的公事，忽听大堂上面有人击鼓，知道是出了案件，赶着穿了冠带升坐公堂。两班造吏齐集在下面，只见有个四五十岁的百姓，形色仓皇，汗流满面，在那堂口不住的呼冤。狄仁杰随令差人把他带上，在案前跪下问道，你这人姓甚名谁， 有何冤意？不等堂妻控告，此时击鼓，何谓耶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姓孔，名叫万德，就在长平县南门外六位居住，家有数间房屋，只因人少房多，故此开了客店，数十年来安然无事。昨日向晚时节，有两个贩丝的客人，说是湖州人士，因在外路办货，路过此地，因天色将晚，要在这店中住宿。小人见是路过的客人，当时就将他住下。晚间饮酒谈笑，众人皆知。今早天色将明，他俩就起身而去。到了晨牌时分，忽然地甲胡德前来报信，说镇口有两个尸首，杀死地下，乃是你家头店的客人，准是你图财害命，将他致死，把尸首拖在镇口，遗害别人。不容小人分辨，复将这两个尸骸拖到小人家门前，大言恐吓，令我出500银两，方肯遮掩此事。不然，这两人是由你店中出去，何以就在这镇上出了奇案？这不是你遗尸灭迹？因此小人情急，特来求大老爷伸冤。狄仁杰听他这番言语，将他这人上下一望，实不是个行凶的模样，无奈是人命巨案，不能听他一面之词，就将他放去，乃道：“如既说是本地的良民，为何这地甲不说他人，单说是你？想见你也不是良善之辈。本县终难平信，且将地甲带来何夺？”下面差役一声答应，早见一个30余岁的人走上前来，满脸的斜纹，斜穿着一件青衣，到了案前跪下道：“小人乃六位地甲胡德，见太爷请安。此案乃是在小人管下，今早见这两口尸骸杀死镇口，当时并不知是何处客人，后来和这人家前来观看，皆说是昨晚投在孔家店内的客人。小人因此向他盘问，若不是他图财害命，何以两人皆杀死在镇上？而且孔万德说是动身时天色将明，彼时镇上也该早有人行路，即使在路遇见强人，岂无一人过此看见？问镇上店家，又未听见喊救的声音，这是显见的情节，明示他夜间动手将两人杀死，然后拖到镇口遗尸灭迹，此乃小人的承认，凶手既已在此，求太爷审讯便了。狄仁杰听胡德这番话，甚是在理，回头望着孔万德，实不是个图财害命的凶人，乃道：“你两人供词各一，本县未经相验，也不能就此定夺，且待登场之后再为审讯。”说着他两人交差带去，随即传令伺候，预备前去相验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一回完。